京啊，紫荆啊，忽听到震落在此江里光，苏醒一片寂静夜，今夜紫色断肠声。女子关节复杂肮脏，乱不尽偷梁王子老彩衣，一席话深深擦伤好姻缘，痛不及他们静静真落色，一杯酒一杯 孙子永为康啊老奴先生同家方梦因奉子身恭敬我命因啥有事救我呀父母心急泪冲心方有路家从此我亏得梦因心不去啊又怎能面向往上啥将士情来成下皇宫怎能容忍他我啥将士情来成下皇上你可为他皇上你也是生死皇上自信傲天下皇上自立不能皇上心为真与假心里情闻曾经与 今年一心

坎坎苦苦得须成功，为什么家的重担呀上进一苦心总比真正当天空是恨家是无心心骄傲够的根十字家境我最难逃我无自走的走，家是白的白，铺的铺，铺的。滚滚绵绵，滚滚烫的滚根缠着一团火。为父亲总不 来到这穷乡僻壤之故，听是江暖金枝啊美，山温水远茶我香，因此一路来上万古船到此好风落 好 乡，今日早辈亮堂堂，酒香催眉生远方。无不今日来尝一尝，尝一尝。不能离开娘，你为我抛下亲娘来望啊望。今生难用好的娘，我只好多情于她为家乡。事到如今你怎样想？难道要放弃大你不孝啊康？他女子我孝康与重要，不打你的是生而为京都，连孝康便把回的同于娘。在这黑儿在抚养母亲亲自来承担，黑儿长大非容易，再用多一日落落年年无妨。我要黑儿长困落，我要生儿多数忙，我要黑儿有心情，我要生儿我要黑儿金丝黄，我要生儿子兴旺，我要黑儿金做人，我要生儿子少当，要他子起哄，要他去万方，我子本子心子兴旺，我子成功，舍得重量，曾经国防自身，长生多大年，列孝康多大年，列孝康大年孝康战将功。哦哦哦哦 过去的百年是值得珍惜的，因为在我们老艺术家们饱经风霜的脸上， 的旋律声当中，让我们衷心的祝愿百年粤剧的新一个百年 更加美好。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浙江小百花粤剧团演唱的一组粤剧选段，先请听毛维涛、何英演唱的《断桥》。

娘子来，我昔在心上，怕只怕小青儿叫我自把身藏。 山盟金山，我 风在动，桥底娘子她一番言语吐真情，方是我把云接着梦初醒，仙凡批判从古语虚仙的韶华三观难，纵然娘子是灵如你是月亮温存灵人间，总算娘子是灵所变，生故生结女才俊，是灵所变，愿与你海枯石烂告别，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二堂放子》。 去到神经跳跳心中事，谁

我谅你呀、也点不出什么好药来了、我这里倒有一言相赠。 讲。 自古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劝你呀、再没有自命不凡，狗眼看人。 可恼。短命啊， 老娘的短命结了梦，也自己们断了想，满人有爱成一对，纵然短命有我方， 一生永爱成一对，对对呀，对对呀，养老几个小儿郎，哎，你养老几个娃娃啊，你给我赌一呀。小姑娘，你说话呀，你对不上来了，你说不出话来了，我这招牌打碎。 是铁马， 小娃儿子有大哥，公子在娘身旁。 这大儿子呢？ 大儿子是家的和尚。 这。第三个儿子名， 第三个儿子字先祥，道长告罪了。 行， 他来在边上，一番两次，两次三番，看完他的亲娘。 啊！岂有此理！成何体统，太不像话了啊！哎呦！ 听众朋友，再会。